专业购物。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大相对湿度85%，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多云，西部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小相对湿度50%，最高气温30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约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点，今夜思雨时。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网络前的各位网友，大家现在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的广播节目和大家分享情感话题，每天晚上我们会在节目中回答听友和网友提出的咨询，大家询问的关于恋爱、婚姻、伴侣关系这样一些问题，我们在节目中来讨论。如果您的生活中也有相关的情感问题，想在广播节目中来探讨，您可以把您的问题告诉我们，关注我们节目的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发微信给我们。有朋友问说，怎么样加入我们的听友微信群？关注了我们的公众号之后，您会看到在我们每篇发布的文章底部都会有一些能够加入我们微信群的方式介绍，还有其他的可以和我们互动的方式的介绍，大家可以关注一下，那么可以加入我们的听友微信群，和我们更多的来交流。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也可以在新浪找到我的微博主持人孙岩，新浪微博中给我留言。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一位心理学博士黄大庆老师。大庆老师好。 主持人孙岩好，各位听友大家好。 一位妻子，那么他问到的问题呢是这样，他说我想问一下哈，我丈夫是一个一点儿都不爱做家务的人，在结婚之前当然我就知道他比较贪玩，也不是那种会做家务的人，但是现在结婚了，孩子也出生了，为了带孩子我自己精疲力尽，有的时候在家务上特别想让他帮一把手，他呢连床单都不愿意帮我换，更别说我告诉他，我说你把那些脏衣服给我放到洗衣机里，他总是有情绪，只要我让他做家务他就会不高兴，想方设法的逃避各种各样的家务。其实呢没有让他做更大的事情，都是一些随手就能帮帮我的，他就是不爱做。我就想问一下今夜思雨时的老师，这个丈夫不爱做家务的时候，妻子能做什么指挥丈夫喜欢干家务呢？ 让男人喜欢干家务这个事儿好像比较困难， 是吧？ 但的确就是，我觉得美国有一位就是专门做婚姻的这样一个心理学家，叫高德曼吧，还叫什么，就是他就研究过，其实对于家务这个事情来说，夫妻双方共同承担更有利于婚姻关系的这种让大家感觉特别满意度更高。 对，是的， 尤其是男生男性承担的越多，对于婚姻的这种满意度的感觉，幸福感这个指数会越高。 对， 无论男女都是这样。 对， 其实我觉得像你老公这样的一个行为，可能在结婚之前你也说了他就是不喜欢干家务的一个，那可能就属于他妈妈的这个宝贝儿子，所以妈妈呢就是一直是保护着不让儿子来做这些事情，家里的事情可能大大小小多多少都是由母亲来一手承担的，他从来没干过，所以他自己在这脑海里可能就没有这样的一个意识，所以自己成天可能就是知道我去怎么玩，怎么让我自己娱乐一下就好了， 然后没有想到这个。 嗯， 我觉得这个就得慢慢引导吧。 嗯， 第一，我觉得可以先让他看一看那个葛优、冯小刚拍那个《甲方乙方》。 嗯， 里边不有那个傅彪演的那个 啊， 就是他媳妇儿就是天天的洗衣服、做家务什么的，然后忍气吞声的。傅彪就觉得这忍气吞声的被人喝来喝去的，就那么好受吗？他就想不通，然后他不就让葛优他们做了个地主，让他做一个长工， 嗯， 干活受虐嘛， 嗯， 后来这个他才知道，哎呀，这有多辛苦，然后到家主动的这个买菜， 嗯， 然后媳妇儿正在洗衣服，然后主动抢过来洗，其实 我 觉得这个、 我都忘了这情节了， 这个情节挺有意思的， 嗯， 其实我觉得就是、嗯、这个意思就是说，你老公可能一点都体会都没有。 嗯， 其实我觉得可以这样，就是首先呢，就是在你这里可能体会不到的话、 嗯、 或者你支持不动的话，你可以发动你的婆婆， 嗯， 对吧，让你婆婆来指使她， 嗯， 啊，让她帮着做一些家务啊，先帮着妈妈做一些，然后让她妈妈呢这个言传身教的告诉她，你看做家务这个多么这个辛苦，然后比如一个人做不来，尤其是女人啊、 嗯、 再加上你说给她讲，你说我有你的时候，这个年轻的时候你看都是你爸爸一起帮着，要不然我一个人完成不了的，然后让他体会一下，然后慢慢的再引到你自己的家庭当中、 哎、这前提得有一个明事理的婆婆啊，能够体谅儿媳的婆婆，也有一些婆婆会说，我就是不让我儿子干活，我儿子从小什么活都没干、哦、是吧， 对对对对， 有这样的婆婆哈，确实是这个干家务，您说要是问咱们说怎么样能够让我们说几句话他就能指挥得动丈夫了，这个我们确实好像也没有这个秘籍哈。但是我也听说大庆老师比如说偶尔丈夫干点什么，有一些妻子总是比如说 挑三拣四的， 对，会否认，哎，你这点事儿你都干不好，你一边去吧是吧， 对对对对， 就这样的话可能丈夫就觉得自己，哎，对， 一是没能力了，我本能力就低，二呢就是你看我好心我干了点吧还得不到好话， 嗯， 哎，我的自尊心又受伤了， 嗯 ,OK, 好了，下次我就这个为了不招你骂不招你嫌 ,OK, 我就索性甩手什么都不干，我不干了那我就你就不会呲了我了是吧。 所以就是是不是我们可以先从男士擅长的一些地方来着手哈，比如说你如果一下子可能这个让他去什么缝个扣子啊，这不，我觉得不太可能。 对对对。 但是你如果让他修个马桶、换个电灯泡，你告诉他家里边有一些什么这个需要男人出面的这样的事情啊，哎，是不是男人就会觉得你在向他求助嘛？ 对， 因为你确实是做不了嘛。 对， 是吧？ 孙岩说的这个特别好。其实家务应该是分很多种的。 对。 对啊，就像孙岩说你。这个修马桶换马桶垫儿， 嗯， 或者是修水龙头甚至扛箱水啊什么的， 嗯， 包括然后那个洗衣服铺被子这个缝补衣服，这些都是， 嗯， 买柴米油盐这些都算， 嗯， 所以说就是首先呢，如果你老公什么都不做的话，做一些真的必须由男生来完成的， 对， 是吧？ 而且你是可以，我觉得女生们女士们我是觉得大家可以发出那个求助， 哎，对，我觉得就这个方式，就是女人要学会用软刀子杀人，是吧？就是用温柔的方式，你别对她颐指气使，吆五喝六的那样。 对，你去把那个干了，那个谁都不爱听。 对， 如果你跟她说这个我干不了， 老公，你看我抱着孩子呢，对吧？ 你帮帮我吧。 你把床单那个撤下来，咱们换一个啊。 嗯。 每天抱着孩子呢。 嗯。 哎、对 呀。是用这样的一些方式是不是好一点哈， 对， 甚至女人还可以用女人最厉害的武器，就是撒个娇什么的， 对 这样的话撒娇求助表现出弱小无助可怜，那男人一定会让他觉得哎呀他有用武之地， 对 吧， 对，我这个大男人的形象我要维持起来， 嗯， 我要不干的话我就不是大男人了， 对对对，那么做了之后女人你还得及时的有后续 夸， 对， 无论做的多次都得夸 啊， 那毕竟是进步了嘛， 对、 啊、都得夸， 你看你这多棒啊，今天要不是你修这马桶，你看这个咱们今天都没有马桶用了，多好啊， 对， 你这手真巧， 我看今天要不是你铺这个床单，你看我跟孩子咱们都得就躺脏子里头了。 嗯，对呀、啊、多难受啊。 对 对, 对。 所以你看你多帮，你帮了我这么大的忙，你帮了咱们家这么大的忙，可以这样说啊。嗯、 对，你看你给孩子做了一个多好的表率啊。 嗯，对、 啊。孩子有这么好的爸爸。 对啊，一般来说男人是不是特爱听这些话？ 这个即使我觉得男人嘴上不好表现出来，但心里听了也是很美的。 是吗？即使男人说什么呀，你就这点事儿。但是心里 别恭维我了，我这是你的都是假话。 嗯， 但其实心里也是挺美的， 对吧？ 是这样的， 就是所以女人们，当你们的男人不爱做家务的时候，那我们先自己找一找，我们有没有做到位这些能够知识的动他的技巧？ 对， 嗯，夫妻之间确实也是需要这种技能技巧的呀，这种交流上的。 对， 嗯， 不是，我觉得还可以从比如说什么做饭、 嗯、 买菜， 嗯。嗯 对吧， 哎，你上次做的有一次你做了一个什么什么菜特别好吃，你给我再做一点吧，你给我再做一次吧，我都馋了，是吧？ 对啊， 可以这样啊，偶尔如果你先生下厨，其实男人做的饭很多，这个厨艺其实真的比女人好呢。 大厨一般都是男人嘛。 对对对，那么包括到超市去买东西啊这样的啊，男人是挺不爱出去买东西的，这个逛商场去采购的，但是你告诉他你需求。你需要，你想让他帮你，是吧？ 而且我觉得每次你还可以买一点他想要的东西嘛，你做暗中的这种奖励，是吧？ 对， 他知道，哎，每次去，你看我都能得到我想要的东西，那下次也就愿意去了。 是啊，是啊，所以用这样的一些方式和方法，那才能调动男人做家务的积极性。 对， 嗯，啊，如果是这样想一想，似乎男人做家务也并不是那么难的一件事情哈。那我们再来回顾一下，我们忌讳的是用这个颐指气使的这种命令的口吻。 口吻 啊，你去干点什么吧？你看你从来都不干家务，什么事儿你都放我一个人身上。 哎呀，这说的跟真事儿一样。 那这样的话，男人会觉得好可怕哈。 对 对，然后一回来，女人可能会说：“你看，你又在那刷手机，这个那个，如何如何的，这样抱怨，男人就会变得想逃避，因为他想逃开这个不断的在抱怨他的这个女人和这个环境哈。 对对对。 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会的是用一些和缓的方式，甚至是我们邀请对方来做家务，比如说我现在在做什么什么，哎。”你来和我一起做点 一起做 啊，对对对，做做这个吧，你来一起帮我一下弄这个吧，那也很好，然后我们再及时的去表扬， 对， 及时的告诉他，肯定他，赞赏他。 对，虽然刚才说这个一起做，我突然想到了，就是有一本那个爱情心理学那个教材当中，他说美国的一个研究结果就是，这个对于一对夫妻来说最浪漫的事情是什么，不是说这个情人节或者结婚纪念日给老婆买个钻戒，然后给老公买个什么东西，大家买礼物，这不是最浪漫的。最浪漫的就是一起做事情。 嗯，对。 一起做家务，真的，那个结果就是最浪漫的事情就是一起做家务。 是啊，我看到美剧吧，好像是里边有这样的一些镜头，比如说女人在那儿洗碗，男人站在旁边，拿着这个，这一般洗完碗他会用 布 把它擦干净，两个人并排站在那里聊着天，说说话，肩并肩的， 对对对， 很温馨的，谁也不觉得累， 对对对， 谁都觉得做家务变成了很美好的事情， 对， 趁此机会还能说说话， 对， 很好，所以邀请对方一同来做家务。嗯，我觉得作为女性，如果想好好的经营你们之间伴侣关系，得有这样的一些智慧。 嗯，而且我觉得还有孙岩刚才提那个场景， 嗯， 其实体现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在一起做家务的时候，一定要有交流。 嗯，对。 啊，而这种交流就是促进两个人的理解。这种交流就不是说指责对方这儿做的不好那儿做的不好，而是说，哎，你看，哎，你帮我做这个。工作效率又提高了，或者怎么样的， 嗯， 或者做这时候聊一些其他的事情， 对，就会很开心， 对， 就会把做家务，男人做家务变成比较轻松的事儿。 嗯， 晚饭后品一杯热茶，我与你温暖相拥，窗外细雨绵绵，树影轻摇，我在期待你心底的声音。 有一位女生问问题在微信中，她说我曾经有过几段感情，但是都中断了，是我自己主动找的感情，但是在谈的过程中我就想放弃了。我并不是一个会为了爱情昏头昏脑的人，而且爱情这个事情吧，其实我内心怎么就不相信能轻易碰到，我好像不清楚自己需要什么样的男生，所以呢我总是想试一试，不知道是我的原因还是对方的原因，反正我感觉这个进展还是挺快，我接受不了，所以这时候呢我都会很慌忙的掐断失联回避见面，而且在刚刚开始接触一次两次呢，我就会考虑这个人合不合适家庭啊，这个人这个离我的远近啊，他的经济状况怎么样啊，各种各样的因素我都会考虑一遍。之后通常是我自己的感觉不舒服，就觉得整个人好像变得焦虑，不是平时自在的我，就是那种不自在的感觉会让我分分钟想要分手。我也害怕对方提出更进一步的要求，所以呢我通常就会早早的结束。我的好朋友闺蜜告诉我说，和我相处的时候会觉得我有一种紧张焦虑的气质，整个的人不那么放松，现在还是这种情况。我在和一个依恋型的人谈朋友，我不知道我自己还是这个人有问题，反正我觉得对方吧对我倒是穷追不舍，但是对方呢好像是在这个经济上吧特别特别的抠门儿，我觉得他对我穷追不舍的时候我没感觉甜蜜，我觉得可怕烦人，我还是想逃避，我不再想做朋友。我想问你们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一碰到爱情我就会焦虑，这是不是因为平时我就是一个容易焦虑的人引发的，还是因为我不知道我需要什么样的人，那么不知道什么样的人是我需要的，我不可以一次又一次去尝试吗？ 这位听友的问题其实挺有意思的哈。 嗯， 其实我觉得像他说他是不是他不知道要什么样的人，我觉得这个还在听完他的时候我的感觉这可能少一点，因为他说之前的感情都是他主动的去寻找的， 嗯， 也是他主动的去放弃的， 嗯， 其实主动的寻找的过程我想就是他知道他想要一个什么样的人， 嗯， 或者说至少是一开始那个样子他是想要的，他知道是什么样子。 嗯， 其实我觉得他的问题应该就像他的闺蜜说的那个样子，可能和他本身的这个气质状态有关，就是如果他本身就是一个特别焦虑的人， 嗯， 这个安全感特别低的人，所以他在跟这个别人交往起来的时候呢，我觉得他就会有一种应该叫做这个名词儿，哎，我一时想不来是不是这么准了，叫验证性偏差。 嗯， 就是他总会去找对方的一些问题来验证自己看的没错。 嗯， 比如说他说这个人小气啊，花钱比较小气，然后他就会千方百计的，有可能这都是无意识的，他就会找各种途径来去证明他的判断是对的。 嗯， 有人男的怎么花钱，然后这个就吃饭怎么不主动啊，或者这个看电影啊， 就是那些细枝末节的事情，他就会想，哎，你看他省这几块钱吧，你看他不点这个菜，他点那个菜吧，因为那个菜比这个菜便宜十块钱吧。 对对对。 啊，你看他这么晚了。他都没有说这个搭个车送我哈， 对， 他非要让我和他一起坐公交哈， 对， 就是我们把这些其实生活中可能普通的一些事情，也许并不意味着这个对方真的就那么抠门哈， 对， 但是我们会把它验证，去让去向着我们最早的那个设定上， 那个想法 啊，那个设定上我们去验证是吧？ 因为这样验证呢，对他自己来说是一种很安全或者很舒适的方式，我是对的嘛。 嗯， 验证对了。如果说你打破这种你的验证的话，自己会是有点受挫，所以心里是很难接受。所以通常我们都会寻找这个各种证据来证明自己的观点。我觉得他可能就存在这样的问题。其实他在跟对方交往的时候，他应该试想一下，就是对方做出这样的行为有没有其他的可能性。 嗯， 啊，比如像刚才孙岩说的，比如说晚上为什么不打车？啊，就愿意跟你走路，或者就愿意跟你坐公交车，那有可能他不是抠，他可能觉得打车这个时间过得太快了，一起散步啊， 或者一起坐公交啊，坐什么的，哎，我可以跟你只待的时间更长，那这种可能性也是有的。其实我这种可能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你可以去问一下， 嗯， 这样的话你了解对方真实的目的是什么，不要完全是靠自己的这个臆测。 嗯， 如果你完全靠自己的臆测的话，你也不知道这个是准的还是不准的啊，如万一错了呢？ 嗯， 而且这个总是你感觉，哎呀，我认定他就是这个样子了，哎，我认定甲也是这样，乙也是这样，丙还是这样，我遇到 N 个人都是这个样子。 嗯， 那你就难怪就像说他自己说的，对爱情就不信任了。 对， 对啊，我觉得这是其一。第二呢，我觉得对于爱情来说，嗯，这位听友的观点也，我觉得也要观念上也要就是改变一下，没有那么特别十全十美的这样的一个爱情。 嗯， 爱情关系或者爱情对象，其实在爱情当中两个人都需要不同程度的这种磨合和调整。 嗯， 其实要想让爱情过得好一点，滋润一点，除了当说那种各个条件都比较匹配完美这样的一个状态之外啊，更重要的就是自己在这个爱情当中要学会去享受。 嗯， 学会去发现这个段关系当中让自己这个着迷啊，或者让自己舒服的地方。 嗯， 甚至说有的时候要用一些幻想的方式来去看待两个人之间的这样的关系，或者解释两个人之间的行为，只要不过分夸大， 嗯， 其实用这样的心态来说，对于爱情，你的感觉可能就会更加美好一点。 对对，其实是的，我们嗯，很多人啊，在向往爱情的那个年龄段，我们对爱情其实都是有挺高的期待的。 对， 我们都希望得到一段高质量的爱情。 嗯， 这个高质量的爱情包括，嗯，我们一见到对方，觉得他的外貌和条件， 对， 都是我们心中契合的。 对， 就觉得哎呀，我要寻找的就是他呀！ 看，又高又帅，又有钱，还又热情，又体贴，又幽默，哎，又有学识，真不错。 啊，对，那么当我们相处的时候呢，我们特别希望的是我说的每句话他都能懂， 嗯， 我不说的话他也懂， 也能懂， 是吧？ 对， 我就只是看了某个地方一眼，他就知道哦，我想吃那个可爱的小甜点， 对， 我只是这个稍稍的叹了一口气，他就知道我今天心藏心事哈， 对， 那么他就会来安慰我哈，对，我们特别希望就是好像这个爱情真的像。影片中爱情影片中描述的那样，像爱情小说中描述的那样，就是真的让我们内心会觉得这才叫爱情啊。 嗯， 那现实生活中那些琐碎的那些，甚至还有一些我们觉得并不美好的细节，那个和爱情能沾边吗？这是很多人的想法， 嗯， 对吧？ 对对对。 嗯，这个包括点菜的时候，我们能不能这个省一省啊？我们这个看电影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先团购一下啊？ 对， 对吧？就等等这些，就很多人会觉得，哎呀，这个人这样表现，是不是他不够爱我啊？ 嗯， 啊，不然的话，这跟我心中想象的爱情不一样啊，完全不同啊。爱情不是要奋不顾身吗？ 对， 啊，爱情不是这个我轻轻一皱眉，他就能明白吗？就是很多人心中，当然我可能讲的有点夸张，但是很多人心中确实是对爱情有比较，完美的这种期待倾向。 嗯，对，大家都有这种完美的这样一个憧憬。 嗯， 即使自己不完美，也希望对方完美。 嗯， 都是这样的。 对，那么，其实如果我们能意识到爱情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完美。人也不会是我们想象的那么完美，我们自己也不完美。我们去看看我们的外貌，我们的五官，我们的条件，我们的脾气性格也有很多不完美的地方。那么是不是我们能稍稍的放下一点完美期待哈，这是一方面。那另外一方面就是有很多人都可能会在爱情中表现的这个比较焦虑。比如说一旦我们开始谈恋爱了，我们就开始有各种各样的这种焦虑。比如说，哎呀，他听说他的家庭里有这个问题或者那个问题，那我们将来会不会出问题啊？ 嗯， 啊，因为他的家庭，哎呀，听说他过去谈了两次恋爱，都是这个 他主动跟人家说分手了，那他会不会和我 主动跟我分手？ 对对对，就是各种各样的焦虑在爱情中哈。我们怎么来看待谈恋爱的时候，在爱情中我们这种焦虑的情绪呢？ 我觉得这种焦虑，一是确实是与客观原因，可能就是一些因素，比如像尊严说的，就是对方的家庭啊，对方的这个就是感情史啊，或者对方的工作啊等等，这样的客观原因造成的。其实就像这种问题，谁都会遇上啊，这个不是，我觉得不是大问题，重要的是两个人怎么去面对，怎么解决。 嗯， 我觉得更深层的原因来于什么呢？来源于我们自己的内心的这种不自信。 嗯， 就是不相信自己，也不相信对方，在两个人的这个努力之下，在自己的努力之下能去应对， 嗯， 能去改变他们将来会遇到的这些困境。 嗯， 我们人谁都希望就是这一马平川，平平坦坦，顺风顺水的。 对， 但生活当中谁都会遇到挫折，这个从小到老，从男到女，谁都逃不开。 对， 无论你职位有多高，无论你金钱有金山银山，你家里有多少矿，都会的。所以更重要的就是，我觉得人要有信心去面对这些困难， 嗯， 能够解决这些困难，这就够了。 嗯， 如果说你没有这种观念的话，或者没有这种信心的话，那你就是跟什么人谈恋爱，跟什么人在一起，最终肯定都会夭折的。 嗯， 因为没有人不可能遇不到问题。 嗯，几乎我们每一个人可能在我们的人生各个方面，我们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 对， 包括我们在爱情中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个性，有一些人的个性是积极的解决问题，就是在遇到问题的时候他会想，哎，这个问题我怎么样可以更积极的去解决啊。但是有一些人在遇到问题的时候可能就会陷入焦虑和抱怨，甚至是回避哈， 嗯， 就会觉得那这个爱情我不谈了，这恋爱我不谈了，谈下去我觉得我怕我自己会受伤啊，或者我怕有一个不好的结果。有些人还没有那个不好的结果来临的时候就已经想未来有不好的结果怎么办啊，所以我就干脆回避吧。 按照孙岩刚才说的，是大家仔细想一想，其实大家就等同于把那个困难就跟爱情画了一个等号。 嗯， 有困难 OK， 我的爱情就算完了。 嗯， 其实有的时候爱情可能真的正是因为有困难，所以才变得那么吸引人。 嗯， 那么让人着迷。 嗯， 啊，因为你想，你就是在高速路上开车一马平川啊，一直都是120、130，你开一会儿就累了。 对， 但是你要走一走那种弯道啊， 崎岖 的时候， 对， 哎，你才觉得有意思， 对， 有警醒。其实我觉得爱情当中的这种小困难、小问题也是这个样子。 嗯， 有些问题正是因为有问题，才让爱情觉得那么珍贵。我们两个一起去共同的面对问题，去解决问题了，我们俩相扶相持的一起走了过来，哎， 嗯， 才觉得我们俩的感情更加的珍贵，两人的关系更加的牢固。 谢谢大庆老师，稍后的时间将是我们今夜思雨时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我们下半时段的节目。 为你我受冷风吹，寂寞时候流眼泪，有人问我是与非，说是与非，可是谁又真的关心谁？若是爱已不可为，你明白说吧，无所谓，不必给我安慰，何必怕我伤悲，就当我从此收集真情，谁也不给。我会试着放下往事，管它过去有多美，也会试着不去想起你如何将我包围，那深情的滋味。但愿我会就此放下往事，忘了过去有多美，不盼缘尽真有慈悲，虽然我曾经这样以为，我真的这样。 志同道，行志远。幺零三九俱乐部约你行走大美世界，品味旅途人生。2018，我们以贴心的服务为您策划更具特色的旅行线路，不同凡响的旅行体验正在等待你。让我们继续在生活中旅行，在旅行中生活。关注1039俱乐部官方微信，即可了解更多活动详情。南极包船等目的地产品正在招募中，咨询电话400-606-1039。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大相对湿度85%，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多云，西部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小相对湿度50%，最高气温30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约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是你，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每天22点，森严陪你今天也是是。 这里正在播出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城市广播播出，每天22点，我们的节目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问题、情感话题，听友和网友生活中的恋爱、婚姻、伴侣关系问题，可以向我们提出咨询，我们在节目中来解答。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如果您有各种情感问题，关注我们节目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发微信给我们，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在新浪找到我的微博主持人孙岩，可以给我留言参与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一位心理咨询师，也是一位心理学博士，黄大庆老师。大庆老师，我们再看哈，一位丈夫问到的问题哈，他说，我想问一下，我妻子呢是一个经济上比较独立的人，就是他自己挣钱挣的还挺多的，每个月有几万块钱的收入，我呢大概只有他的一半。这个他挣钱挣的多呢，也是在我们婚后慢慢的他工作上事业上有所发展，再加上他的这个公司效益非常的好，那么渐渐的呢，他在家里边就显得比我更有话语权了，因为他挣钱挣的多，所以很多时候呢，家里要买什么呀，要请阿姨呀，或者说家里要到哪儿去旅游啊，似乎都是他在做主。开始呢，我有点不太适应，后来慢慢的也就适应了，相安无事了。但是现在的问题吧，主要就集中在了他对我妈妈的态度。我妈妈这个人，我承认不是一个很好相处的人。我妈呢，事儿比较多，爱唠叨。而且我妈特别特别的在乎不要乱花钱，我妈自己就比较俭省。那么我妈呢经常会到我们家来，因为我们的孩子还小，只有5岁，我妈呢因为特别特别的疼爱这个孙子，所以经常会到家里来给孩子做点吃的呀，或者在我们家小住一个周末啊。我妈和我们生活在一个城市，但是呢我妈妈住在郊区，我们住在城中心。每次呢我妈妈也要费挺大的劲，在路上要用1-2个小时的时间才能到我们家。以前我老婆和我妈的关系呢就很一般，因为我妈妈总是唠叨我老婆，那么有的时候啊我也从中去做一点工作。但是自从家里边慢慢的好像这个家庭的大权掌握在了我老婆手里呢，我老婆对我妈说话就越来越冲了，甚至还有1-2次一点都没有给我老妈给面子。为这事儿吧我就挺难受的。比如说上周吧，我妈带孩子到下面的超市去，然后呢孩子可能是想喝酸奶， 我妈就买了最便宜的那种袋装酸奶。回来之后，我老婆就跟我妈急了，而且从孩子手里夺过酸奶就扔到垃圾桶里了。当时我妈的面色也很难看，所以啊，我就想问啊，就这样的事情该怎么办。我那天呢跟我老婆生气了，跟她急了，我觉得当着我的面她这样对我妈，那我当然不愿意了。所以呢，我当时就跟她发脾气，把她骂了几句，这一周她也没有搭理我。我觉得这也不是真正解决问题的方法，我希望的是能真正解决问题，所以该怎么办啊？丈夫哈， 丈夫挣的比媳妇儿少。 嗯， 这个就是那句话怎么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基础决定话语权。其实在我们一般的家庭当中一般都是男性比女性挣得多。 嗯， 大体上是这样的一个，大多数家庭都是这个样子的。所以说其实这也就是为什么过去总说那个嫁汉穿衣吃饭的一个原因，就是女人嫁给你就是为的是穿衣吃饭，就是其实体现出就是男人的这个经济主导权在男人手里。但现代社会呢，这个男女平等了嘛，女人也出来工作，不仅要照顾家庭还要出来工作。 嗯， 有的女人发展得很好，所以在家里呢这个挣的钱就比老公要多。 嗯， 那这个时候她的话语权可能比老公也要更重，或者拥有的更多，这好像也是不争的事实啊。我记得以前听过那么一句话，叫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个扁担扛着走。 嗯， 这个话是我觉得是一个就特别能挣钱的女士跟我说的。 哦， 因为他们那个行业里基本就是挣钱都很多。 嗯， 所以他们的老公都没有他们多。 嗯， 他们就是不存在这样的一个问题哈。 嗯嗯嗯， 但是我就问他的婚姻状态，他说这个我跟我老公的状态虽然挣的比他多啊，但是我们的关系还真的没有因为谁挣的多在家里就完全占一个主导权。也是属于那种大事大家一起商量，小事可能还是各自做主，或者相互通知声，就是这样的一个，就是不以他们的经济收入来决定他们两个人的这个地位的高低，两人还是一个平等的。 嗯， 其实我觉得像这位听友的爱人呢，这个确实现在这么看的话，尤其像刚才那件事情， 嗯， 就是婆婆给孩子买了一个袋装的酸奶， 嗯， 然后这个作为妈妈儿媳妇儿，然后就当着婆婆的面，当着家人的面就拿过来然后扔到垃圾桶里，这样的行为的确是太伤人了。 嗯， 其实我觉得，我不知道当时就是您跟自己的爱人发火了，这我觉得很正常啊。 嗯， 作为人也都很正常，当然这种方式可能不太好。 嗯， 但我想就是突然想到，您跟您爱人讲的是什么。 嗯， 其实我觉得您爱人现在存在一个什么问题呢，我觉得可能就是由于他的经济收入水平比较高了，所以呢他希望他的这个生活水平，他家人的生活水平，尤其是孩子的生活水平就要高一点。 对， 就像这个袋装酸奶的事情一样，他可能不希望买这么便宜的。 嗯， 他会觉得便宜没好货。 嗯哼， 所以他就会用这样的方式。 嗯， 其实这样的方式他可能不是真的去针对婆婆， 嗯， 但的确她没有考虑到这件事情对婆婆的影响， 嗯， 对孩子的影响，对老公的影响，对这个家庭的影响，她完全是一厢情愿的，认为自己做的是对的， 对， 而且认为自己有能力把这个事情做对， 对， 啊，其实我觉得你跟她谈这个事情的时候，可以谈一谈这件事情对你们大家的每个人的影响都是什么， 嗯， 尤其是重点是对老人和对孩子。 嗯， 作为丈夫呢，你觉得你应该是可以从这个理解的角度，因为你说你是孩子的母亲，你想让孩子，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你要让他谈到就是你这样做的结果是什么样的，会对孩子产生一个什么样的不好的影响。 嗯， 比如孩子对这个食物的一个理解，你可能就给他传递一个不好的概念， 嗯， 那就是只有买贵的才是好的。然后呢还有传递一个概念，就是对老人，和奶奶对我就不太好，她不愿意给我花钱， 嗯， 对吧？等等等，其实这都是给孩子，就是给别人传递了一个有偏的这样的一个观念， 嗯， 这对孩子成长是不好的。从这个角度去跟妻子商量一下，啊，沟通一下。其次呢，我觉得你要跟妻子商量一下，就肯定妻子在这个家里经济方面她做出的巨大的贡献， 嗯， 但是你要跟她说，就是除了经济之外， 在这个家庭里大家的这种情感关系，这种亲情关系应该是平等的。 对， 那咱们一家三口是平等的，那对着老人，无论是这个婆婆还是公公还是自己的这个爸爸妈妈，都应该是老人应该都是尊敬的，不能用那样的方式。 嗯， 啊，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可以去跟他沟通一下。既然您的爱人能在事业上做的那么风生水起，那就证明他是有能力的，啊，那就证明他是能够知书达理的。 嗯， 我觉得只要您的这个讲的方式到位得体，啊，您自己不火， 嗯， 啊，然后能让他听进去，他应该能明白这其中的厉害。 嗯，对，也就是说这件事还是要靠沟通的。 嗯 嗯，我觉得大庆老师说的特别的好，就是说这个经济地位其实在一个家庭中，嗯，有男人挣的比女人多，也有女人挣的比男人多，在伴侣之间哈，如果说只多那么一点点，可能好像还影响不大。 嗯， 但是如果一个人和另外一个人的收入相比起来差很多很多，有的时候好像人有意无意识的慢慢的就会觉得，嗯，很多的这个主张权在自己手里，家庭的这样一个主张权哈， 嗯， 就会在自己手里，因为觉得这个自己会安排很多事情，确定很多事情。那么有的时候在有一些伴侣当中，我们挣钱多的那一方，我们可能就会忽略另外一方的一些感受，我们甚至在言谈话语当中，我们会表现出来一些有意无意的优越感。 嗯， 那么这个好像和人性有关。 嗯， 这个也和两个人平时的这个互动模式 有 关系， 关，嗯， 对吧？ 对， 有些人不在乎，有些人觉得你挣得再多你也是我老婆， 对 啊，你挣得再多你也是我老公，我们依然在精神和情感上可以很平等。但是有一些人呢，可能就会表现出一定的在意和在乎双方。 嗯， 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慢慢的就会形成家庭当中的这样一个不平等关系。 对， 会有的， 会有的。 所以这一点也是要提醒我们所有的伴侣们，如果你希望和对方可以能够很平等的往前走的话，那么假如你们的经济地位有很大的差异，你也要找到你们在精神上的平等。 对， 嗯， 而且我觉得要跟各位听友传达另外一个法律上的概念啊， 嗯， 就我也是后来知道的，就是夫妻两个人在结婚之后的这种工资收入， 嗯， 在法律上，你就是挣一万。 嗯， 那你有五千是属于另一半了，你就挣五千，你有另一半，两千五是一半。所以说，假如说女方挣一万，男方挣五千的话，其实你有五千是要给另一半的。就总体来说，你们的钱都是为你这个家服务的。 嗯 啊，这是一。二呢，我觉得这个老公还可以跟妻子去传达另外一个这个想法， 嗯， 就是妻子在工作上获得的经济收入，对这个家庭来说无疑是巨大的。 嗯， 但是他要想一想。比如说她的婆婆来帮着他们带孩子， 嗯， 我说在这方面能用金钱去衡量吗？ 嗯， 或者说如果换算成金钱的话是什么样一个状态。其实我想说的就是，对于任何一个家庭来说，如果一方的在外面打拼，他的经济收入对这个家庭贡献很大，他要考虑到那些挣钱不如他的家庭成员，他们在为这个家庭付出的时候， 嗯， 那部分内容能值多少钱？ 嗯，对 吧？比如像，就是正常的或者说一般的家庭，男人在外面打拼，那你要考虑到女人，她生孩子，她照顾孩子，送孩子上学，上各种辅导班， 嗯， 就这些，管孩子吃穿住行，这些你是花多少钱才能办得到啊？ 嗯，对。 所以说不能光靠自己挣多少钱来去衡量对这个家里有多少贡献，那只是经济上的一方面的贡献。 嗯， 家庭成员其他成员还有很多方面的贡献。 嗯，对，您说的对，所以这个问题比这个出现的比较突出的也是那种一方闲职在家，不是， 嗯， 不能说闲职啊，一方是这个没有职业在家里面带孩子，比如说这种全 职 妈妈， 全职太太啊， 对， 全职妈妈， 对，这样的情况也很多。男人在外面挣钱，好像他的话语权就更多了，在这个家里边，好像他是， 嗯， 这个主要地位的人，那么妻子在家里面做的所有的这些事情其实非常非常的辛苦，但是因为他是挣钱的那一方，那么有的时候丈夫对妻子就会有 轻视，嫌弃， 对， 这些在生活中不少见呢。 嗯，很常见， 是吧？ 对， 所以这个心结是要解开的。 嗯， 看怎么样能够解开。其实大庆老师点到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其实是精神和情感上平等的，我们只不过在家里边有不同的分工。 对， 如果能真正挣钱的那个人都能意识到，我挣的这个钱只要是在婚内，那就是一半的这个财产就是对方的。当然如果真的有这个意识就好了。但是往往是这个挣钱和出力的那一方可能这种意识还是会模糊一点啊。 但我觉得通过咱们节目这么一广播的话，我想许多这男听友听到了，他应该慢慢会意识到这个问题。 对， 有可能他们工作太忙没有时间去意识这个问题，但听到了，只要大家有意识了，那大家在做的时候就要注意一点。 对，希望是这样。 我们一起在时光中成长，你越来越温暖担当，我越来越沉静柔和，在不经意间我们彼此都成为了更好的人。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正在播出。 下面是一位女士问到的问题啊，她说我和我丈夫呢是丁克家庭，那我今年呢已经是42岁了，年轻的时候我们两个人都不打算要孩子，所以那时候啊两个人也都觉得很自在很轻松，甚至我们暗暗的去笑那些有家庭的朋友，有孩子的家庭那些朋友们，他们把精力都放在了孩子身上，钱也都花到了孩子身上，而我们两个人呢省出的精力和省出的钱，年轻的时候我们自己可以吃喝玩乐很开心，别人也很羡慕我们，那时候我们也没有什么更多的想法，就是觉得这个生活方式是双方的选择。从恋爱的时候我丈夫就告诉我他不喜欢孩子，然后我们就觉得过了几年很不错的日子。事情呢是出在我39岁的那一年，那一年他突然说其实有个孩子也是挺不错的，刚开始这样说的时候呢我并没有更多的意识，后来慢慢的我们在那段时间感情也变得莫名其妙，总是有各种各样的争吵，总是有各种各样的不愉快，慢慢的两个人就越来越疏远，这时候我才突然意识到我们之间出问题了。他在40岁的时候想要孩子了，而他觉得我和他在一起有孩子的希望已经并不大了，所以呢他把他的情感已经投射到我们婚外去了。那时候我也曾经比较笨的希望有那么一段时间努力的能挽回他，尽管我自己不想要孩子，但是还是说尝试着去怀孕，尝试了一段时间怀孕无果，一方面是我们不再那么亲近，另外一方面可能我的身体和年龄也不是那么容易怀孕的年龄段了。可是呢在这样的时候啊我就觉得特别的委屈，年轻的时候两个人一起说好了不要孩子，而人到中年的时候他想要孩子，我又偏偏不能够在生育的时候，他就有理由把自己的情感投射到婚外，所以我就觉得我很难过我自己的这个心结，心里充满了委屈以及对他的愤怒。 这位听友是只是想表达一下自己的情绪哈、 啊，想表达情绪可能也是想让我们能帮他梳理一下他的心情哈。 嗯，其实我觉得对于孩子这个问题吧，的确现在包括现在许多的年轻人，这个他们可能一开始都不想要孩子，都想过非常美好的二人世界，觉得孩子是个累赘， 对， 甚至现在有些女生她会觉得生孩子非常痛苦啊等等等等的，所以觉得做一个丁克或者不想要孩子怎么怎么样的。但是随着人这个年龄的这个增长，然后阅历的丰富，确实我觉得到40的时候确实是一个坎儿。 嗯， 不惑之年嘛，在这个年龄段的时候对许多事情的看法慢慢变得不一样了，以前自己可能支持的现在也开始反对了，不提倡了，以前不认同的现在可能慢慢也开始理解了，所以就会出现刚才这位女听友的这样的一个现象，就一开始两个人都觉得我们做听歌不要孩子挺好的，而且日子也过得很美， 但是到了40岁左右的时候呢，男方突然想要孩子了， 嗯， 而且这个时候其实男女的差异就显现出来了， 对， 因为整体来说按照自然规律是男人好像一辈子都可以要孩子， 嗯， 但女人确实是有一个最佳的生育年龄段， 嗯 啊，虽然现在的这个科学技术包括各个方面的发展，女人40多也可以啊，但确实就像这位女士说的，这还有个案的问题，个性的问题， 对， 有的人可能到了那个年龄确实不合适了， 嗯， 对吧，还有个特例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出现这样的状况呢，我觉得首先这位女士应该认识到这个并不是，我觉得并不应该不说你的老公特别针对你的一个事情， 嗯， 而因为之前你们不要孩子这个决定是你两个人共同来这个商定决定的，你两个人都同意的，都心甘情愿的， 嗯， 所以说对于这个决定的话，我觉得不要去责怪你的老公， 嗯， 啊，也不要去责怪自己，因为你责怪老公其实就是说你在责备自己， 嗯， 那觉得这个事情他应该完全承担责任啊，怎么怎么样的，我觉得对于这个应该是尊重两个人过去的决定吧， 嗯， 但现在呢老公如果特别想要孩子的话，而且包括像现在这位女听友这个年龄，我觉得不是，应该不是没有可能的， 嗯， 只要两个人就是比如调理一下身体，甚至是说去医院检查一下，用一下什么辅助的手段，我觉得应该都没有问，应该不是大问题， 嗯， 对吧，嗯，其实我像我身边40岁40多岁就是45岁以内生孩子的人还是挺多的， 对， 女孩挺多的，所以我觉得这位女士呢在这个心理上不要给自己这样一个大的障碍， 嗯， 认为自己年龄大了， 嗯， 刚才听完一趟还不到40，39哈， 对，嗯，他那是39，他现在42岁了， 啊，他现在42，其实这个时候如果你自己给自己这个心理压力过大的话，那对于怀孕这个事情确实是很难， 嗯， 啊，除了生理的问题之外，就心理这个压力大的话也确实很难怀上，你只有让自己心情放松，然后才有可能这个更容易去怀上孩子， 嗯， 这是我觉得您在心理上，其次呢，我就对于您老公呢，我觉得您也可以跟你老公好好的沟通一下， 嗯， 因为之前这个决定并不是你们两个人单独的决定， 嗯， 所以说你老公要想推翻的话，重新要孩子，两个人一起商量，这个没有问题， 嗯， 我觉得老公不能把责任完全归于现在想要孩子了，然后又没有，不能把这个责任完全归于您一个人身上，让您一个人来承担，而自己不去承担，这个不对。 嗯， 啊，还有呢，我觉得也可以选择一个替代的方式。如果说实在说，就是，两个人确实要不上孩子， 嗯， 那可不可以考虑，比如说领养啊， 嗯， 啊，用这样的方式来弥补一下。如果说退一万步说， 嗯， 如果说老公不愿意，啊，特别 不能 理解你，不配合你，然后那这样，那我觉得像这样的男人，您放手的话，也并不见得是什么坏事情。真的， 您说的太对了，就是我觉得要孩子之前首先得要知道你们之间究竟出什么问题了， 对， 为什么在这个前面过了那么多年很开心很轻松的日子之后，那么你先生他有了不一样的想法，其实有不一样的想法是很自然的一件事儿，因为很多中年夫妻有可能在年轻的时候大家都丁克了， 嗯， 也许这个到人到中年的时候，我们的心态变了，我们生活的模式可能也变了，生活当中一些其他的东西也发生了一些悄悄的这个不知不觉的一些变化，那我们此刻哎，我们又觉得一个家庭有一个孩子这样一个三角的关系更稳定一点，或者更有意思一点，这都是有可能的，那这样的变化可能是自然的，但是他说到了你们之间的感情由此出了问题，那么如果不解决你们之间感情出问题的话，要这个孩子又有什么意义呢？ 对，虽然这个说得好，千万不要拿孩子来去作为你们之间感情裂缝的一个粘合剂。 对，对，所以首先是解决你们之间为什么感情上出问题了。 嗯， 解决了这个问题，咱们再来探讨要孩子怎么样，是吧？ 对。 嗯，谢谢大庆老师。今夜思语时，各位大家听到的是我们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问题。今天和大家交流的是一些恋爱、婚姻、伴侣关系问题。每天我们的节目都是这样的内容。如果您想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在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点收听。北京城市广播的频率是 FM107.3 AM1026， 在北京可以通过广播频率来收听。 在其他地域，或者您想在任何时间更灵活的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想收听我们以往的节目内容，您可以下载手机客户端听听 FM， 找到我们听听两个听字哈，听力的听，用耳朵听的听，那找到今夜思雨时就可以收听我们以往的节目，也可以在任何时间收听我们的节目播出。感谢大家参与我们的节目，收听我们的节目，今晚就这样，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生活离不开美食、美酒，健康的养生品，有品质的生活品，有格调的电器。其实远不止这些，别再让网购成为你生活的全部，品质生活也可以用听的。北广生活时间为您带来优质的商品推荐，节省您生活中的每一分。 PM， 这是一档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全新推出。